都是可惜。窗边读帖子，仲叫我去做主，目标拉近，掩饰伤紧，要摆脱没容易。汗珠洒下在心中骂，恨你要爱面子，陷于猜度，陷于失落，你总是没名字。Say you love me。See you.